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心中生疑，追问再三，端木翠才将前一晚在姚美人寝殿遇到老妇人之事讲了出来。展昭听得眉头皱起。 那老妇人出现之时，你一点防备都没有？ 谁说我一点防备都没有？我明明那什么呢？ 那什么的？ 明明踹了他一脚的，后来他也没出现了，可能被我一脚就踹死了呢。 乱讲，以后不可擅自做主，如此莽撞。 什么擅自做主啊？ 你进姚美人寝殿，事先可曾告诉过我？ 是你们让我进来查案的吗？ 让你进来查案，可没让你一个人乱跑乱窜。以后去到哪里，须得先同我说。 哎呦，展昭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啊？倘若事起仓促，谁还巴巴的先跑去跟你知会一声啊？届时黄花菜都凉了。再说了，进宫之前你们也没说什么事都要知会你啊。 我现在说了。 展昭答得倒快。 那我不干了。 端木翠答得更快。一时间冷场，两人互相瞪着，谁也不让。末了端木翠先动，将那画纸卷作一轴，哼一声转身就走。可巧展昭正挡了他的道，端木翠下颌一扬，拿卷轴敲了敲展昭的肩膀。 哎，展护卫，让一让。 展昭心中叹气，哪有这样的姑娘，一言不合就翻脸不认人，玩陌生人的游戏还真就乐此不疲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往边上挪了挪，给他让道。端木翠呢，就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，或者对待神仙，我们说像孔雀更合适一些。总之他就是得意洋洋，走了两步又折回来。 展护卫。 嗯？ 你也是读过圣贤书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要总往姑娘家房里窜好吗？ 我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还没来得及辩白，人又骄傲地迈着挑衅的步伐离去了。至于展昭留在当地良久，面上露出又是不解又是无奈的神色来。 窜。 窜。这样既不优雅又不安分又上不得大雅之堂的动词，只适合林子里得了多动症的马猴，怎么能用在我们展护卫身上呢？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端木姑娘的遣词造句表示极大不满。端木翠去找银珠，将画展给他看。 那这老妇人你见过吗？ 银珠皱着眉头看了半天，然后摇头。 没有。 虽说答案早在意料之中，端木翠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。银珠有点忐忑，总觉得帮不上忙，挺对不住他的。 那个，端木姑娘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 算了。一根簪子罢了，实在寻不着也没办法。 银珠正忙着给太后准备香茶，端木翠也不好打搅她，只得原路折返。老远就看到展昭还没走，抱剑立在门边。果然是学乖了，难不成是怕又说他往他房里窜，所以不肯在屋里等他。端木翠只觉好笑，故意绷着脸走近。 哟，还没走呢。 正是还没来得及同你说，昨儿你交给我的羊脂玉瓶，我给公孙先生看过了。 先生怎么说啊？ 端木翠暗叫惭愧，他险些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 酒里面掺的是迷药，药性极强，先生说若是喝上那么半瓶，足可昏死一日夜的功夫。 喝上半瓶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问起姚美人死前的情形，她只说不知道，说是晚上喝了些闷酒， 然后就睡着了。在清醒时，魂魄都已经被打散了。如果酒中有迷药，那是什么人要算计他？ 我也不知道。按说姚美人是不得宠的妃子，娘家的权势也只是平平，即便涉及宫中争宠，也不该有人把矛头指向他。依你看，此事会不会同你昨日遇到的那个老妇人有关呢？ 嗯，九成九是有关系的。哼，死老太婆装神弄鬼的。哎，展昭，我要出宫一趟。 出宫做什么？ 拿法器啊，我前些日子买的那些法灵、桃剑、甘露丸什么的，不然怎么跟人斗啊？ 宫中是什么地方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 一来一去又不要多少时辰。哼，再说了，你若不想让宫门的守卫知道，寻个没人的道，我还可以穿墙的。嗯，若是回头银珠问起，我就说去御花园逛去了。银珠一直惦记着端木翠央他的事情，手头的活儿忙完之后，他忽然想到自己是不认识那个老婆子，但是没准别人见过呀，多找几个人问问不就成了吗？匆匆来找端木翠，人却不在，推门进来看了一圈，卫里的床褥上扔了个画轴，展开一瞧，正是仙帆他让自己认的那个老妇人，兴冲冲地携了画卷出来，先找太后殿里的工人问了一圈，未果，旋即又去到殿外，老远瞅见了路过的工人，便招手：“宰相家臣七品官。”银珠是太后跟前说得上话的丫头，论地位，怕是比有些小嫔妃还得势，行来过往的宫女，谁不巴结着？不多时，身边就围了一群人，有那特别殷勤的，走了之后道上遇着人，还不忘帮他召集：“ 银珠姐姐那头有事认人呢，你赶紧去瞧瞧。” 一时间分外热闹，有说不认识的，有说眼熟的，有说眉毛像你鼻子像他的，有说自己老了之后没准就长这样的。喧闹之中，一个不起眼的宫女悄悄摒开众人，不声不响地离去了。她一路急匆匆地走，小心地左右看看，绕过姚美人被封的寝殿，再走了一阵，是个荒僻的园子，垒砌的假山石坍塌了几块，一直说要整修，说了好几年也不见动静，横竖这头住的都是些不得势的妃子，应景。园子角落处是口井，井沿上头堆了许多废弃的家石砖瓦，那宫女用力将堆头往边上移了移，露出寸许见方的口子，眼睛贴着口子往下看，黑漆漆的泛着油光的井水，波光一样一样的，她低低唤着：“ 婆婆，婆婆。” 井底的水开始翻泡，先露出来的是头顶，若是井底的光再亮些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梳的是垂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